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466点，下跌669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564点，下跌9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7，日元113.04，瑞士法郎0.919，加元1.278，人民币6.365，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兑美元1.134，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6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2.08美元，卖出1772.5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尼亚图集的在冲绳岛东南偏南约16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相当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和非常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早上持续清凉。现在的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是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吓、 啊！做咩熄咗部电视啊？ 快啲开翻部电视啊！ 放心放心，数码电视转频率啫。 咁冇港台电视31睇点算啊？ 哎呀，世界末日噶啦！ 没事没事，港台电视31、32、33同本地另外三个数码节目台喺今年12月1号就会正式转用新频率，到时帮部电视机重新追一次台就睇得翻噶啦。想查询就打去通讯事务管理局热线2961-6333。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日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香港电台联同基本法基金会制作10集的国家宪法专题《宪法全万家》， 从零至九，每个数字代表着宪法的一个特点。 五代表五次修正案。 六宪法序言的6个方向。 7共产主义思想人物。 8个民主党派。 希望加深市民对宪法的认识。 11月24日起，宪法全万家。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播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听过5点新闻之后，开始我哋清晨爽利节目啦，踏入一个新嘅月份嘅开始啦。12月1号， 农历是10月27日星期三，咁一路咧就系天文台咧都事先张扬咗啦，冻啦冻啦，今日开始咧都系冻啲啊，寻晚都大风，咁啊正话翻到嚟咧都系大风嘅，现时嘅温度系15度啊，而呢个湿度咧都比较干啊，大家嘅手脚咧就好真实地话翻俾自己听，即系平时你知道咧啲手好干嘅时候咧，就系、是、呢个湿度咧就低啦，湿度咧就系46%。而同时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啊。歌词开始呢就话有微微凉风，但係现实呢就係、是、吹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多多保重身体啊，着多件衫啊。 微微凉风在面上细涌，如情人热吻风中送，不知他花容，亦不知他多重，谁会有力量找住那风，悠悠微风万步绿柳中，近也可将种子送，不管他不从，亦不管他多重，能够有力量比树英勇，日日在世上也可遇，每次听他声也易，将他讥讽，随意任他自由地操纵。 开始我哋节目嘅有呢一首歌啊，系陶赞新嘅《风》啊。早晨，今日就系12月1日啦，农历系10月27日，星期三嘅清晨，而家接近5:13啦。今日天气方面咧，有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地区。喺上昼5:00，热带风暴尼亚陶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6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相当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0度， 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天晴和非常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早上是持续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15度啊。叶倩文的晚风啊，天气一开始凉啲嘅时候咧，咁啊成日听话啊，即系新界嗰啲咧就再低一两度啊，咁亦都会留意翻平时好冻嗰啲咧，又话听什么打鼓岭啊、昂坪啊嗰啲又点样样啦吓，咁啊睇下咧，昂坪咧就9.2度啊，而喺大帽山咧就6.3度，大老山咧就9.2度嘅。暂时咧落去系啦，呢啲嘅温度，反而打鼓岭嗰啲啊，都有13.5度，呢个咧就比较嘅，比较当中咧，打鼓岭就唔系咁冻啦。暂时睇个分区最冻咧就系大帽山啊。在山顶呢都是有这个12.1度。流浮山13.7。 微风曾轻轻倚我肩，伴我看雨天，而当天的风和当天的你 曾在这一处跟我追雨点，微风仍喜欢以乐见伴我看雨天，而今天的风今天的雨仍未惯不可再亲亲你面，偏偏喜欢经这街道和凝望往日你喜欢的花圃，能从十庄日一丝半丝片段延续已是停下了的拥抱，微风之中千叶随飘动，仍像过往在风中飞舞，唯一更改只是微风里黄叶怪你怎么未到，当天的风和当天的你曾在这一处跟我追雨点，微风仍喜欢以乐见伴我看雨天，而今天的风和今天的雨仍未惯不可再亲亲你面，偏偏喜欢经这街道和凝望往日你喜欢的花圃，能从十庄日一丝半丝片段延续已是停下了的拥抱，微风之中千叶随飘动，仍像过往在风中飞舞，唯一更改只是微风里黄叶怪你怎么未到，微风之中随飘动，仍像过往在风中飞舞，唯一更改只是微风里黄叶怪你怎么未动， 新秀歌唱大赛第一届嘅呢啲得奖者吓，而系都因为咁而入行，但系后嚟又转咗，而家都销声匿迹，冇佢嘅消息嘅孙明光，微风中啊，咁啊而家十五度啦，咁喺今日啦、听日、后日啦，呢几日咧就较为咧温度系低啲，今日咧温度系14至20度，听日星期四咧就13至20度，星期五咧就14至21度啊。天气真的很干燥啊！呢几日咧都喺35至55之间啊，而家系44。 有一个人曾让我知道，寄生于世上原是那么好，他的一双臂弯。我跟你 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世事统统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我亦不应在这般心痛。但我不过是人非梦，总有些真笑亦有真痛。有一个人曾让我知道，寄生于世上原是那么好，他必须要走，是我共身影，长夜里拥抱。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世事统统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我亦不应在这般心痛。但我不过是人非梦，总有些真笑亦有真痛。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世事统统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去亦匆匆，或我亦不应得这般心痛。些真笑亦有真痛，让我心痛，独仍空洞。今天暖风吹过，亦有点冻。 李国祥的如风，早晨时间5:26。 早晨各位朋友，我是 KCD 李国祥。那我每日朝早起身的时候，我都会首先就赞咗自己先，觉得自己今日嘅身体咧，净系感觉咧好好啊。咁跟住咧，可能我就会去洗面啦。喺洗面梳洗嘅时候咧，我就一定会做嘅就系望住块镜喺度赞自己，觉得自己今日精神好好啊，觉得今日成个人嘅状态都觉得唔错。跟住咧，我就会落去咧自己准备一个简单嘅早餐，因为咧其实早餐咧只要带住愉快嘅心情咧，无论食乜嘢，其实咧佢嘅营养价值都会变得更加高嘅。咁點解我會每日都同自己講呢啲咁正面嘅說話呢？因為其實只要呢，我哋喺朝頭早呢個人啱啱瞓醒嘅時候，意識未曾非常清醒嘅時候呢，其實呢啲正面嘅句子呢，就係入落我哋嘅潛意識度。如果當我哋可以帶咗個咁愉快嘅心情，朝頭早起身入咗啲咁正面嘅語句，咁我哋成日嘅狀態都會變得非常之好㗎啦。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兴。 不怕海龙王，又知不畏虎和狼。前途无论会短或长，今天起步信念强，环境一切都罪恶跟黑暗中延长，平凡人就算多善良，都担心走样。磨练我心，让心机变精光，变得响当当。原谅我心，赶走黑暗严寒，身经 启航，欢呼声风中震响。将心机变精光，变得响当当。燃亮我心，赶走黑暗热汗。身经生死战，心中闪烁热光。人海茫然中望望，我的心不再感彷徨。齐齐来伴我启航。欢呼声风中震响，欢呼声风中震响。 小虎队当年的伴我启航，早晨啊，差不多到达半，稍后会听到一节的新闻报道，之后回来继续我们的清晨赏礼。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正在武汉访问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湖北一间电视台专访时，被问到任期内有什么最大的心愿，他表示能够帮助香港回到一国两制正轨已经是非常心满意足。林郑月娥提到，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以一国两制解决香港历史遗留问题，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构想，如果后人没办法将它落实好，既保障国家安全、领土完整、祖国统一，又不能够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对不住他老人家。他说虽然中央制定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但政府仍有其他完善一国两制工作要做，有信心香港再走下去，可以令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政府因应日本、葡萄牙和瑞典确认发现 Omicron 输入个案，星期五凌晨零时起将三个国家列为 A 组指名地区。21日内曾经逗留当地的非香港居民不准入境，香港居民必须要完成接种疫苗并持有认可纪录才可以登机回港，抵港之后在指定检疫酒店强制检疫21日。另外，当局早前公布由博茨瓦纳、南非、津巴布韦等已经被列为 A 组指名地区抵港人士要接受更严格检疫和检测安排。从上述加强监测 A 组地区抵港的香港居民，必须先在竹篙湾检疫中心检疫7日，其后到指定检疫酒店完成余下14日强制检疫。星期三凌晨零时起，相关来港人士登机时必须要出示认可疫苗接种记录、起飞前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指定检疫酒店预订房间的确认书。两名13岁男童涉嫌贩毒被捕，警员昨日在旺角砵兰街巡逻期间截查两名男童，在其中一名男童身上检获怀疑氯胺酮和怀疑冰毒，市值共约11,000元。两名男童涉嫌贩毒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重案组跟进。全球多个国家都发现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世界卫生组织发出建议，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外游应该只是限有紧急需要和人道主义任务的行程，建议60岁或以上或患有心脏病、癌症和糖尿病的人士，以及可能出现严重确诊病征的高风险人士，应该延迟外游计划。世卫认为个别国家实施旅游禁令或禁止入境的措施，无助防止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的传播，不利国家之间报告和分享流行病学和病毒基因排序的数据，影响大流行期间的防疫工作。世卫建议民众要提高警惕，尽快接种新冠疫苗，严格遵守公共卫生和社交措施，正确使用口罩，保持社 交距離和衛生，避免到人多擠迫和通風不良的地方。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4483點，下跌65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567點，下跌8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98，日元113.09，瑞士法郎0.918，加元1.278，人民幣6.365，英磅對美元1.33，歐元對美元1.134，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68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2.51美元，賣出1773.28美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早上相當清涼，日間非常乾燥，最高氣温約為20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同非常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早上持续清凉。而家嘅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系4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有你同行直击访问主持李仁杰。 赵芬妮佢份人好真诚咯，一定系好有音乐才华啦，系一个好拍档，亦都可以做一个好朋友。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到6点，有你同行，一个充满爱同真情嘅节目。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2年10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作家米哈认为文字令人又爱又恨。 如果用比喻，我估我会讲文字是情人。你俾几多时间佢，佢就俾翻几多嘅养分你，然后你哋嘅关系会好好，你会觉得同佢好亲密。 香港电台第五台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合办《与文字约会：纸上谈心》，作家米哈分享与文字嘅相处。欢迎到香港电台第五台《与文字约会》网站收看专访。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天气开始冻嘅时候咧，咁大家可能心中都会有啲温暖，就系你啲朋友咧就透过手机传一啲信息俾你，啊天气暖啊，要加衣啊，保重啊，加埋啲图片啊，着一啲冻嘅衫啦，即系可以御寒嘅衫啦，毛巾啊，即系唔系颈巾嚟嘅，个颈巾啊、帽啊等等啦吓。咁你收到啲同事啊或者你啲朋友系传过嚟嘅时候咧， 咁啊，虽然系简简单单咁样，但系咧就亦都证明咗系可能喺你喺你嘅朋友心目当中咧都有一定嘅位置。就算哪管系啊，佢哋系咁样，个个都俾噶啦，咁始终都有俾你啊嘛，系嘛？呢、這个咧就系简单嘅一个问候啊。咁其实少少嘅一个做法咧，亦都系令到人系比较即系窝心嘅。咁呢啲少少嘅嘢咧，就不妨可以都做下啲功夫吓。成日都话，唉，人做人嘅嘢就系氹下氹下嘅啫。你氹我，我氹你，目的咧都系想大家开开心心咁去过每一天啊！早晨啊，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今日系12月1日，系一个新嘅月份嘅开始，农历系10月27日啊！一股强烈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地区。在上午5点，热带风暴尼亚图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670公里，预料是向西北移动，时速就约为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 过这算话难，别让你太孤单，失意与落意漫天的瞬间，热暖无限，谁的双手一转弯，够让你心内平淡。一个人炎冷，拥抱尚未慢，挨不过这极限，用我作你支撑，不过要坚守，绝不可折返。 暴雪太转弯， 一个人立身，风雨特别冷， 同步过冬，一起对付寒风，当天更奋斗心， 也必要被逐日快乐的日子操纵，面前疾风，冰冷面孔，都抵不上这夜仍然抱拥。我愿雪下过夜，带着希望的手信，走过寒冬，拥抱成功，改天想起这次不算冬。 雨冬冬雨不光感受会知道，日久见人心，患难现前真，现前真，何必困忧，光迹全手中，希望在明天同步过冬。 挨不过这极寒，愿我作你支撑， 不过要坚守，绝不可折返。 暴雪太转弯，冬木舟都要翻，却不阻碍其难。 一个人拿伞， 风会特别慢。 迎面抱拥， 风雨过冬，一起期待晴空。

B 哥哥，改自任意洋时光消逝是泽田研二的一首歌曲，让一切随风。清晨起来望望大钟的时间是接近五点搭十啊，气温十五度，湿度一路都降，而家是三十七啊。听了很多风的歌，以下这首歌呢就跟风无关，跟情爱有关。 不羁的你，情感那样迷离，痴心的我已经痴心向你，我的心可以可怜谁，全为你是我倾尽泪，曾经决心不管你，始终爱着你，将心给你，何不带着犹豫，心底深处明知终失去你，这一刻感觉很神奇，陪着你分了不愿睡，情感似一双手臂紧紧抱着你，我空虚，我空虚是抑压不住，仍是甘心给你拖累，爱尽填空虚，太空虚，眼睛一眨使我禁不住，明白此刻不再要分离，心需要你，情狂为了你，从你眼睛里像欢欣的恩赐，射进灵魂最深的深处，如今情又似更迷离，柔情蜜语里人已半痴醉，热望着汗泪从心底将忧郁粉碎，如今那让我再犹豫，让我就让我痴痴爱一次，仍是甘心给你拖累，爱尽填空虚，太空虚，眼睛一眨使我禁不住，明白此刻不再要分离，心需要你，情狂为了你，从你眼睛里将欢欣的恩赐射进灵魂最深的深处，如今情又似更迷离，柔情蜜意里人已半痴醉，热望着汗泪从心底将忧郁粉碎，如今难让我再犹豫，让我就让我痴爱一次，射进灵魂最深的深处。 如今情又似更迷离，柔情蜜意里，人已半痴醉，热望像汗泪，从心底将忧郁粉碎，如今难让我再犹豫。柔情蜜意里，人已半痴醉，热望像汗泪，从心底将忧郁粉碎，如今难让我再犹豫。 最近以梅艳芳为题材的一套电影都是很多人去谈论，令人更加去怀念这位真是百变的歌后，唱什么歌都好听。刚刚这一首《痴痴爱一次》。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我是陈柏宇啊，够钟起身翻工啦。我平时若然要早起身嘅时候呢，其实我諗我第一样嘢会做嘅就係要开着咗个音乐。咁通常都係可以 rock 嘢，因为我想令到自己醒啲，吵醒自己。咁另外当然就係要冲返个靓凉啦，同埋 check 一 check 天气呀，呢个好紧要，如果唔係成日着错衫出街呀。咁唔知大家朝早起身嘅时候又会用一个咩方法去令到自己醒啲嘅呢？喺度祝大家清晨爽利。 是啊，一定要留意一下天气报告啊，就算知道咧点样冻咧吓，你都要再望下啊个情况系点样样啊，预定晒点样样去着啦吓。咁啊，今日咧就系天晴啦，早上相当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生效啊。而家气温系15度啊！ 与你情如白书，永远不染尘。要穿常常是恶梦，不可心惊震。你看见雪花飘时，我这里雪落更深，寂寞两地情，要多信任，明了真心爱未泯。寒梅仍能傲雪，你更加惜别人，从来莫信任，真心做共人。我看见雪花飘时，对你嘅爱仲更深。日后我会来，最好证实，原来真心爱未泯。白雪永远不染尘，要穿常常是恶梦，不可心惊震。你看见雪花飘时，我这里雪落更深， 寂寞两地情要多信任，明了真心爱未泯。寒梅仍能傲舒，你更加胜别人。谣言从来莫信任，真心早共人。我看见雪花飘时，对你的爱仲更深。日后我会来最好证实，原来真心爱未泯。 这是学生。卫生大臣贾惠德说，相信这款新变种病毒正在社区扩散。澳洲先后有五名入境旅客感染新变种，当局推迟向国际学生和其他符合条件签证持有人开放边境的计划。美国密歇根州一间中学发生枪击案，三名学生死亡，六名学生和老师受伤，疑凶是一名15岁学生，当场被捕。警方会调查疑犯在社交网络的留言，了解犯案动机。事发在当地下午约一点，警方911热线收到大量电话，指一间中学有枪手，警员到场在学校拘捕疑犯，他并没有反抗。警方在他身上检获一支半自动手枪和几个弹夹，警方说疑凶开了15至20枪，持续了5分钟，相信他是独自犯案。涉事中学负责人说，对枪击事件感到非常震惊。州长惠密特发表声明，形容枪击案恐怖，会尽力保护公众，避免受到枪械暴力威胁。白宫已经向总统拜登汇报今次校园枪击案。天气方面，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今早气温普遍较寻日低6度左右。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尼亚图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约16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相当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同非常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早上持续清凉。现在的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是3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接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7级，澳门吹北风5级，能见度13公里，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483点，下跌6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567点，下跌8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8，日元113.09，瑞士法郎0.918，加元1.278，人民币6.365，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2.51美元，卖出1773.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完成咗我嘅历史任务，咁啊转翻去翻翻去我嘅母校啦。咁当年我就罗富国同埋郭亮雄嘅师范学院咧斗争啦。咁啊翻到个感觉又好得意，因为啲真系师弟师妹，系咪主要都系培训一个体育嘅工作者啦，教师嘅工作啦，同以往做体育管理嘅培训咧系有啲唔同嘅。新嘅环境就新嘅挑战，新嘅任务。咁但系有样嘢就真系好唔同。因为喺大埔教育大学咧，个环境咧真系好优美 啊，所以咧原来系亦都好影响心境， 冇错， 心境靓咧就自然个人咧都可以精神啲咁样。 同埋因为喺九龙呢度市区咧都系好频频扑扑噶嘛，譬如我哋喺香港电台啦呢度隔篱啦，落去乐富啊，去边度咧都啲人行路啲步伐都快啲嘅，赶住噶嘛。咁啊喺大埔个环境咧就比较悠闲啲嘅，同埋空气咧真系好正，背住呢个观音像啦，咁啊跟住有大美督。啊！八仙岭啊，何仙姑啊， 咁所以你个心境唔同晒，都会可能 咁又好嘅，因为我办公室咧就正正咧系望正呢个船湾嘅淡水湖嗰个靓嘅景， 好羡慕你啊！嗱，咁啊又有转咗咁一个环境啊，同埋咧，其实人生去到一个阶段，你本来系一个退休之年离开咗浸大啦，不过而家其实嘅退休年龄咧可以延续啊嘛，其实延续嘅时候咧，就代表自己真系仲系做得嘅。 系 咁，你去到咁上下嘅时候，转一个环境。原来人生又可以好似当系重新出发，不过你又唔系重新，你都系继续，但系可以俾自己一个新鲜感嘅感觉。 冇错，冇错，系啊，因为我成日都听你嗰啲励志嘅节目啊，我得你又得啊。 其实你都系，你运动方面咧，个个都话啦，你运动嗰种满足感咧，系令到你个人更有斗志啊。 冇错，冇错。咁所以今日我哋同大家讨论嘅话题咧，无论你系咩工作岗位都好啦。呢、这個都關大家事嘅，因為香港人咧實在係坐得太多。 係啊，哇！成日記得你講話坐得多就死得快啲。 係啊，真嘅呢、这個係唔係我講，係世界衛生組織嘅專家講嘅。因為香港大部分嘅工作嘅朋友都係比較靜態工作啦，即係我哋嘅文職啦，係咪？嗰陣時細個讀書有啲叫藍領同埋白領啊嘛。我記得小學讀書嘅時候，藍領即係體力勞動嘅工作咧，而家相對整體嘅人口嘅比例都越嚟越少，咁啊取而代之咧就系静态嘅工作就实在太多，咁所以静态工作长时间坐喺度嘅模式咧就。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危险，真的再讲就是非常危险。原因就是在2020年去年的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全球人类的健康运动指引来讲是第一次咧引入咗，叫大家唔好坐咁多。 系 啦，嗱，以往就系、是、啊，运动有咩好处啦？譬如对预防慢性嘅疾病啊、心血管疾病啊，对预防中风啊，甚至乎有十几种嘅癌症等等嘅好处啦，即系引诱你啦。但系今次咧，呢、這个指引就好特别啦，讲明啦，嗱，坐得耐咧，你就真系早啲收工。咁所以呢一个议题，我觉得都差唔多，又系时候同大家要分享一下点样样避免可以唔使坐咁多， 同埋。会不会再有一些新的研究呢，更加是令人去相信原来坐得多都是不好的。 有啊有啊。首先就是世卫的专家小组呢，他就很照顾不同生活模式的人的。如果有运动的班，恒常运动的班，成年人最少每日60分钟啦，你去到甚至乎是60至90甚至乎120分钟，整体的死亡风险可以下降大约是三成左右啦。这些数据上已经在实证的科学是确认了的啦。但是同样就是世界上仍然都有七八成的人是没有运动的嘛。 是。 那他都要帮手为什么解决这班不运动的人呢，如果收音机旁边嘅朋友，你系从来冇运动嘅话咧，啊，世卫嘅专家小组都有啲窍咧，系帮一帮你。 好啊，听下先。 咁其实咧就喺新西兰嗰边嘅大学啦，咁啊做咗一啲研究，佢邀请咗一批成年人，每日咧就叫佢哋咧坐喺度九个钟头，净系坐。咁咧就随机抽样啦，就一组咧就有个实验组。一组咧就控制组。 实验组先系点咧？ 实验组嘅话咧就系话每坐半个钟头，就。叫佢起身行，大約係1分40秒左右，即係分零鐘啦， 即係100秒啦， 係啦，100秒即係分半鐘左右啦，你起身，咁啊做啲好輕騎嘅啫，即係你譬如行下路啊，或者擺下腿啊，做下伸展運動啊， 或者我去個洗手間都得。 係啦，咁另外控制組嗰班咧就完全係繼續坐。 除咗去洗手间啦，但系即系每个钟头三十分钟都系继续坐。 呢个系要坐几耐话？如果连 总共咧就喺九个钟，因为我哋一个翻工都可能系八九个钟嘅一个 shift 啦，咁。睇下佢餐後嘅血糖嘅水平啦，同埋其他啲生化嘅物質啦，身體改變啦。咦？發覺控制組坐定九個鐘頭，呢班組群咧，哇！嗰啲嘅血糖嘅水平啦，其他生化嘅物質咧，都對身體負面嘅影響非常之大。 哦、 但係你每半個鐘頭企起身行分零鐘呢個組群咧，哇、 嗯！ 同、啊、健康嘅水平係冇乜分別，即係都係一樣啦嚇。咁、哦、當然啦，即係如果你有運動習慣嘅朋友，即係每日你去到三十分鐘到六十分鐘運動嚇，就算你坐耐啲咧，你有運動嘅習慣咧，都可以補償翻你對身體帶嚟負面嘅影響啦。 哦，咁所以點解呢次咧就嗱，佢每半個鐘頭起身只係一分半咁上下， 係啦， 少少都睇到原來 都睇到原來已經可以幫到大家咧喺個健康嘅指標呢方面咧就幫到大家，我哋叫做最低嘅健康指引嚇，呢、 哦 這個都可以幫到你。 喂，呢、這個真係好喎、啊！咁各位朋友聽到之後咧，真係知道原來做少少嘢咧，對自己嘅健康有增益好多。 係啊，嗱、啊，當然如果你係更加想賺多啲嘅話咧，咁咪分零鐘，你可能係兩三分鐘啦，甚至乎多啲啦。咁你除咗起身行下之外，仲可以做啲肩膊嘅伸展啦、遞高手啦、做下深呼吸啊。所以世界衞生組織啦，我哋香港嘅衞生署啦，都好建議。頭先前輩兄你都講到就係去廁所真係行上落一兩層樓梯嗰啲。 我哋港台會係即係上上落落。係 啊，港台就好啦，定有樓梯啦。咁我記得早前都同大家分享過啦，喺八十年代史丹福大學已經有研究咧，就係推算啦，每上一級樓梯咧，整體可以幫大家咧係增加四秒鐘嘅壽命。 我哋都拍過條片啦，嗰條片係好多人點擊嘅。原來即係呢啲資訊咧係好啱佢哋聽嘅，我哋睇啊。 嗱，四秒你就可能嗱，而家我哋四秒都好快過咗啦。但係做人最緊要有儲蓄習慣啊嘛， 累積啊嘛呢個又係 啊，儲儲埋埋咧就對身體好啦。頭先提到啦，新西蘭做呢啲研究咧都引證咗坐得耐咧。真係唔好，但係有啲咩辦法都可以幫到大家。 所以大家可以嗱就重整諗一諗啦，每一日咧自己係咪坐嘅時間多先？如果真係多咧，就要改善一下。咁再配合埋你真係每一日咧都如果有三十分鐘運動，起碼咧就好好多。 係啦，嗱有兩個討論，頭先前輩兄提得好好，就係話你反思下自己係咪成日坐得多，起碼坐八九個鐘以上咧，其實係屬於健康風險呢一個組群嘅。但係如果你有運動嘅習慣，你有恆常運動嘅習慣，即係你收。工之后夜晚你落街跑一步啊，或者你去健身室啊，或者你约下啲朋友打下卫生波咧，系去到三十至六十分钟呢一个嘅时间嘅话咧，你嘅健康系得到保障嘅。 不过我有， 但系即系话，如果你收工之后你系摊喺屋企煲剧，喺屋企摊喺沙发，冇乜运动冇乜喐嘅话咧。咁你就真係要評估下自己健康啦。我八九個鐘翻工坐喺度嘅時候，我每半個鐘起身分零鐘喐動下，係啊。 係，我就正想問你嗱，每半個鐘要起身喐動下。如果有時為工作忙起上嚟，我哇坐喺度兩三個鐘都唔行得開嘅。咁我兩三個鐘先起身行一行，又兩三個鐘先起身行一行，嗰個分 呢個又咁樣樣，我哋理解呢啲嘅科學嘅研究嘅。即系嗱，我又调翻转咁讲啊！你话嗱，佢谂出嚟嗰个研究嘅策略咧，一定有啲量化到嘅嘢嘅。咁佢而家就用三十分钟起身就行分零钟。咁我完全唔会觉得，如果你三十一分钟、三十二分钟起身行，又对身体有影响嘅。即系我哋有时做人咧，唔需要咁执着，系咪？但系社会上总有啲好执着嘅人噶嘛，系咪？咁我会觉得理解，即系嗱，阿林思维成日都喺营养嗰度都提过啦，系咪？譬如话运动嘅饮食嘅谬误，就话有一啲人咧就话喺运动之后半个钟头内、一个钟头内死都唔食嘢啦，因为肥得好快。咁其实系唔关。时间嘅事啊嘛，你运动后嘅第五十九分钟食同埋六十一分钟食都冇影响噶，唔关嗰六十分钟时问题，系你嘅量嘅问题主要咯。咁所以同一个理解咧，大家就唔需要咁执着系第三十一分钟、三十二分钟，即系粗略计算啦。咁如果你系两个钟头，我都觉得倾向系多咗啲噶啦。 系 咁啊，一般好多时即安嘅指引咧，大约系一个钟头咧，都应该咧起身系三五分钟啦。咁如果你话三十分钟起身分零钟，咁你话一个钟头起身喐动下三分钟、五分钟，我觉得合理。 嗯， 大于你话。 齋坐八個鐘，然後先至起身喐動下咧，咁就太長咗啦。 其實坐耐咗咧，都令到個人係蹬爛咗身嘅。喺你越唔喐咧，就唔喐噶啦。 你仲有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你個血液循環差咗。係。咁如果年紀大啲嘅朋友啦，或者中年之後咧，你嘅血液循環差咗，影響個新陳代謝，特別兩隻腳咧坐喺度嘅時候咧，大部分嘅血液咧都積聚咗喺啲靜脈度。咁對啲靜脈曲張啊，或者對下肢嘅健康啦、心血管嘅健康啦，咁都有影響。 嗱咁樣啦，就有啲朋友咧，就可能係或者年紀大嗰啲咧，好多嘅藉口咧，就我都係坐多啲舒服啲。咁如果整體上咧，小朋友或者去到少年啊、中年啊，同埋唔同階層嘅年齡咧，喺呢一個坐嘅方面咧，世衞會唔會有啲咩建議？其實任何階層嘅人都要去注意呢個情況咧。 喺五至十七歲咧，呢、這個就世衞就最擔心嘅。 係。 因为啲学生咧，应该系去跑跑跳跳啊，运动好开心愉快 咯。 但系好不幸咧，就自从有一样嘢叫做电子屏幕啦，即系我哋嘅手机啊、电脑咧。咁譬如喺五岁以前咧，整体嘅研究都话系应该限制睇屏幕嗰啲时间，大约系唔应该多过两个钟嘅。 嗯。 但系你睇下而家我哋嘅幼稚园嘅学生，日日都对住个手機又好，電腦又好，平板電腦又好，電視都好啦。咁所以特別喺世衞咧關心小朋友嗰個健康嗰度咧，就家長就一定要俾多啲活動佢啦。嗱、 嗯， 成年人嗰度咧，如果坐得太耐咧，而家嘅研究咧係令到你嗰個死亡風險增加大約係一至三成左右啦。咁、 哦、 但係即係對比嘅啫，呢、這個係你。如果坐得多過八至九個鐘咧，那個風險就增加。 嗯， 咁亦都有啲研究就話，如果你每坐多過七個鐘之後咧，你嘅每多一個鐘，即係第八個鐘，你嘅死亡風險咧就增加5%。 係， 如此類推。 嗯， 嚇，咁所以因為好有趣嘅，我哋人類呢一種嘅生物嘅品種咧，喺進化嘅過程咧，係要俾我哋肌肉有活動噶嘛， 嗯、 我哋唔能夠24小時坐，我哋唔係一隻樹熊啊嘛。 係 。咁所以即係呢啲嘅研究都帶出嚟，就係話適量嘅肌肉活動啦，可以提升我哋嘅血液循環啦，我哋健康咧就係慢慢嚟儲翻嚟嘅。 嗯嗯， 啊、即係真係要靠健康嘅行為啦。 係，咁所以即係總括而言之咧，記住坐得多咧。就個死亡風險高啲， 係啦。 坐得少咧，你就即係邁向健康多啲嚇。 係啦，坐得少嘅話，意思即係話你嘅血液循環會好咗啦、嗯，肌肉運動會好咗啦，同埋最好就係每日咧都有恆常運動嘅習慣。咁等你嘅血液循環係做得好啲，新陳代謝理想啲嘅話咧，咁當然啦。必須要聽埋林思維講，又控制飲食，係啦，兩樣嚇、啊，有控制飲食，又有恆常運動咧。咁當然啦，仲有就係充足睡眠啦，同埋處理壓力啦。咁、嗯、咪你就真係好健康啦。 同埋我喺呢個疫情裏面發覺咧，就因為大家叫外賣多咗，就多咗人係加入咗個送 外賣， 外賣或者送一啲物件嘅一個行業出咗嚟因為你買嘢都網購咗啦嘛，咁啊多咗呢個行業嘅人出咗嚟咧，佢哋其實個運動量多咗啊，其實係健康。我見有啲朋友係咁樣。 其實呢度真人真事，我有個舊生啦，佢本身係一個老師嚟嘅。咁因為好早期嘅時候咧，學校就停曬課啊嘛。係。咁佢就走去邊咧？咁 就走去做呢、這個。 佢真係走去就幫手兼職係做呢個送外賣。 係。 送外賣咧，哇！佢嗰幾個月咧，佢錢唔係問題啊。佢最主要就係俾自己一個行路嘅機會啦，同、埋有啲拎重啦。 係。 佢瘦咗差唔多5磅咯。 哦。 係啊，係啊，係、啊。 好好成績噶啦，叫做。 幾好啊！ 喂，係你講起嗱，我又行路，又拎住啲嘢，係好似個負重運動咁，係咪、 啊？負重嗱。你睇下森林里面嘅动物咧，譬如一只狮子，佢捉咗一只嘅猎物，佢都要担住嗰只猎物，然后由一个位置，即系搬嗰个猎物匿埋啲喺啲树底啊、森林里面先慢慢食噶嘛。所以负重呢个样嘢咧，其实喺我哋动物世界嚟讲，系肌肉活动系需要噶。 系、 啊，所以有适量嘅负重啦。咁其实即系简单就系力量嘅锻炼啦。咁、所以我都好建议大家有时间咧，真系去下你屋企附近嘅健身室，借用啲器材咧，系增强你嘅肌肉。 嗯，仲要做下伸展运动吓。 冇错，冇错。 咁我哋下个星期其实就讲下呢个伸展运动，又有一啲嘅。研究 好有興，好得意喎！而家啲研究咧又發現咧，喺動物嘅研究下，未去到人類，但係呢個研究咧都發現到就係原來做伸展運動咧，有可能咧，可能嚇。

兩人上個月23號從南非坐飛機返回巴西，入境時檢測呈陰性及後為陽性。加拿大、奧地利和捷克亦都出現首宗確診感染 Omicron 變種新冠病毒個案。英國至今累計至少有22宗個案，其中一名患者是學生。衛生大臣賈惠德說，相信這款新變種病毒正在社區擴散。澳洲先后有5个入境旅客感染新变种，当局推迟向国际学生和其他符合条件签证持有人开放边境的计划。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军队，北约召开外长会议讨论事件，寻求反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乌克兰是北约高度重视的伙伴，将为乌克兰提供政治和实际支持，警告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使用武力，将会付出高昂代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警告，俄罗斯任何令局势升级的举动都会引起美国极大关注，任何侵略都将引发严重后果，又表示已经多次看过俄国的把戏上演。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北约扩建在乌克兰的军事基础设施是一条他不希望会越过的红线。他又对在俄罗斯边境附近举行的军事演习表示关注。俄罗斯传媒引述消息说，俄罗斯没有准备向乌克兰采取任何激进计划，将会继续密切监视北约和乌克兰军队在边境附近的活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相当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同非常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早上持续清凉。而家嘅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系3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以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时间来到早上6:34，欢迎收听12月1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汪明熙。早晨刘国华。 早晨汪明熙，各位早晨。教育局昨天公布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试行版，协助学生建立正面价值观，新加入勤劳作为首要培育的价值观和态度，又强调